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他走出很远，直到扭头已经看不见凌月二人，这才松一口气，扶着墙慢慢转过拐角，那里正停着一辆车，车灯熄灭，但车里还有人。 沈先生， 车窗缓缓摇下，露出沈时七的半张脸。沈时七一看他的狼狈样，就已经猜到结果。 怎么，差事没办好？你的同伴呢？ 他们全跑了，有一个人突然出来，自称姓岳，叫岳定堂，还拿枪指着我，我实在是没法子。你看，我这还受了伤，今晚这差事…… 没等他讨价还价成功，后脑勺就挨了重重一下，立时瘫软，被人双手穿过腋下夹住。 沈先生，怎么处置他？ 随便，别再让我看见他，真是废物。三个打一个都栽了，还敢来问我要酬劳？一个两个全都切了喂狗，下次再不能雇青帮的人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让叔父给我找几个人过来。算了，我去找程先生，他肯定有主意。 那岳家那边您打算怎么处理？岳定堂已经插手，这事儿恐怕不好再高调，为了一个灵书就得罪岳家，不划算啊。 这件事儿的起因说到底只是沈时七的嫉妒心作祟，他目空一切，自诩呼风唤雨，却忽然来了个灵书，样样不如他，反倒仗着张好脸让何佑安另眼相看。哪怕在沈时七眼里，何佑安仅仅是玩物一般的存在，他也无法容忍玩物脱离自己的掌控，甚至生出一丁点让他不爽的心思。灵书就像插在他手指头的那根刺，不痛不痒，又让人不舒服，非得拔出来不可。这是所有高高在上惯了的人物大多数都有的通病，沈时七也不例外。也许他在偌大上海滩真正的大人物眼里也算不了什么，但他自以为对付灵书这样的小人物绰绰有余，冷不防冒出一个岳定堂，就成为这十拿九稳中的变数。沈时七沉默许久，才不甘不愿憋出一句： 姓林的那条小命暂且寄放着，回头再跟他一起算总账。 感谢岳长官救命之恩，要不要我以身相许啊？ 林书依旧是那副吊儿郎当的口吻，脸上还带着点笑，要不是亲眼所见，岳定堂还可能真的以为他一丁点事儿都没有。 还有力气开玩笑，看来伤得不重啊。 怎么不重，这后背都疼死了。你就这么看我坐着，也不扶我一下。 见他露出痛苦的表情，岳定堂满意伸手。林叔毫不客气抓住，借力猛地起身。 哎呦，轻点轻点。哎呀。我这后背怕是肿了，哎，还好他们用的不是铁棍，要不现在都内伤了。哎，你说我最近老受伤，是不是流年不利啊？ 哼，还不是你自不量力，还能不能走？ 那必须能啊，伤的又不是腿。哎呦，慢点慢点，最近总是受伤，是不是流年不利？哼，自从遇见这姓岳的之后，就没遇见过好事。看他印堂发黑，准是他把霉运带给我的。 哎，你这样不行。 哎，姓岳的，你干嘛？ 岳定堂忽而将他一拽，直接轻轻松松把人拽到背上，背起来朝汽车的方向走。司机匆忙小跑过来，想伸手接人。 四少，我来吧。 不用，去跟红衣说一声，就说这家伙今晚在我那边过夜。 是，我这就去。 岳定堂， 干嘛？ 我肚子上回受了伤还没好，你别碰着了。哎呦， 又怎么了？ 你手往下挪一挪，我后背也疼。 哎， 这还没进家门又要去你家了，太麻烦春小姐了。 你怎么就不说会麻烦我呀？ 咱们都老同学了，哪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你这就见外了。 哼，脸皮可真厚。 刚刚车子正好停下，岳定堂亲眼目睹抽在林叔背上的那一棍，知道他必定伤势不轻。再加上原先在袁家地下仓库受的那些伤，林叔此刻还能谈笑风生，不能不令人佩服。但佩服归佩服，他也是真想把对方从身上丢下去。幸而只有短短几步路，司机给红姨说完，赶紧跑过来打开车门。 我来开门，小心啊。 哎呦，岳定堂，你就不能对我温柔点？ 开车。 岂有此理，那沈时机算什么东西啊，连我们岳家的人都敢动。小弟啊，他都在你眼皮子底下这样猖狂，你若还无动于衷，那我们岳家的血性就都被你丢光了呀。 岳春晓看见他们去而复返，果然很惊讶。待听岳定堂讲完经过之后，这份惊讶立刻就转变为了愤怒。岳定堂叹了口气，只觉得这句话里无数漏洞。林叔什么时候成为岳家的人了？岳家什么时候以血性著称了？他大哥二哥也跟这两个字沾不上边呢。 哎，这件事明天我会去问问的，现在太晚了。姐，你去叫钱医生过来。 啊，好，我这就去。 岳春晓如梦初醒，赶紧小跑步去给家庭医生打电话。 春小姐，没必要喊一声了，我睡一觉就好。 哎，你别乱动。 岳春晓拎着个电话，隔着大老远指住他，大喝一声，仿佛这样就能施以定身术。林叔只好不动。家庭医生很快提着药箱赶过来，在房间里给林叔上药。岳春晓不方便进去，在外面等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 哎呀，我去给他弄点宵夜吃。 他不是刚吃完火锅吗？ 你懂什么呀，我让他们呀先煮一点芡实莲子糖水给他定定惊，再炖一点活血化瘀的汤，让他明天起来可以喝。 姐，你要是把他当弟弟，人家还有亲姐姐呢，哪轮得到你这样忙前忙后呢？你是不是对他太好了些，小心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我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爱恨分明，对合眼缘的人呢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都送给他，这林叔啊就是对了我的眼缘，更何况他那么乖巧嘴甜又生得好看。 哼，重点是最后一句吧。 他这样的人啊，注定以后桃花遍地，多的是女孩子愿意主动贴过来。哎呀，我要是年轻十岁啊，我也要倒追他。哎，你是不是吃醋了呀？糖水和汤啊我都给你准备一份的，谁让你是我亲弟弟呢。 说罢也不等他多反应，岳春晓转身又风风火火下楼去了。岳定堂转身折回房间，医生正在给林叔上药。白皙的后背，一条紫红交加的伤痕赫然入目，而且现在还只是刚刚显露，再过几个小时皮下血瘀，颜色只会更加可怖。 咳嗽吗？ 还好，咳嗽是昨天着凉感冒了，不是被打出来的。 医生，他需不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先看看情况，回头我开一些药先吃着，伤口注意不要沾水，每天用湿毛巾擦拭干净即可。你今晚睡觉的时候记着侧身睡或者趴着睡，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 知道了，谢谢医生。 麻烦钱医生了，我送你。 好。 钱医生起身收拾药箱，跟岳定堂一道出去。客房许久没用，匆忙之间收拾不出来，岳春晓就将他安置在岳定堂的房间里，岳定堂自己则暂时在二哥的房间休息一晚。岳定堂爱干净，房间摆设也很简单，相框挂画一律没有，连床头柜上除了台灯也别无他物。 被子枕头有淡淡的古龙水味和烟味，但也并不因此显得邋遢，只能说该房间的主人是烟鬼，而且还是个注重个人仪表整洁的烟鬼。除此之外，枕头边倒是有一本书，林叔拿起来。 林家铺子？ 林叔挑眉，有点意外，这不像是月定堂爱看的书，但夹在中页的书签和书里的折痕都表明他已经阅读过半，而且还看得很认真。在林叔的印象里，月定堂如今这般道貌岸然，应该会比较喜欢看那些符合他身份地位的书，譬如《国富论》《福尔摩斯探案集》等等，而不该对这种小商人在社会黑暗动荡压迫下濒临倒闭破产的题材感兴趣。以岳家的人脉和能耐，哪怕转移去了国外，也足够过上富足无忧的生活。也许岳定堂只是纯粹爱好文学，闲来无事想拓展阅读面罢了。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